清晨七点钟，胸肌我搏命，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子昂， 有我们两个陪伴大家哈，也谢谢大家伙这么早就来打卡了。于老、家里人 CN、 工体老球迷小时候可帅了，思雨，这些朋友都在啊，欢迎大家伙。 是的，大家很多都在跟我们打招呼啊，很多的这个主持人好，各位早上好啊，也是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提醒大家，现在哈秋天了，您可能发现早上外出的话，真是比前两天冷多了哈。 真的是。 中午还挺热的， 是。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也是挺考验大家的。大家说了，天是越来越好了，这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哈。可能有一两周或两三周的时间是大家觉得特别爽快的季节， 没错。 而这个季节是最容易生病的哈，所以请您一定要注意了。尤其早上外出，穿长裤，我觉得比穿短裤更明智一些啊。 是的，很多的时候啊，就是因为夏天还没完全的过去嘛，我们还保留着夏天的一些生活习惯，但事实上，就比如说今天我出来的时候，我还保留着短裤短袖的习惯，哎呦，这个、 有点哆嗦了吧？ 是， 也提醒大家伙儿哈，可别像子昂一样。好，我们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东京残奥会第二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拿下三金四银八铜，目前八金五银十铜的成绩，排在奖牌榜的第一位。 国足落地多哈，全队上下调整状态。 就像刚才有朋友说的哈，这国足的比赛太早了，凌晨两点，我还是看还是不看呢？一会儿咱们来聊聊啊。南野拓实领衔日本国足大名单。 2021-22赛季欧冠小组赛抽签揭晓，曼城将战巴黎，拜仁和巴萨同组。 分组的情况一会儿我们在第三时段给大家来分析哈。若日尼奥获得了上赛季欧冠最佳球员的称号。 前国安外援德扬决定在中国踢球到42岁。 那今天的两个话题呢，当然是跟大家比较有关的哈。首先就是国足，刚才有人说了，这两点我还看不看呀，这太早了。前两场国足的硬仗，我们该抱怎样的心态去观赏呢？ 确实，还有呢，就是来聊聊昨天的欧洲足坛的重磅消息，就是欧冠抽签出炉啊，盘点那些体育圈的新老冤家组合，尤其是欧冠当中那些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新老冤家。 有朋友说我的红黑军团确实有点难，这分组哈。也有朋友说我的米兰回来了， 是 米兰难呐。 对，又抽着利物浦了啊，在伊斯坦布尔抽到了曾经伊斯坦布尔的对手。 这都是今天可以聊一聊的话题哈。还说呢，死磕呗。家里人 CN 说了，28月乱穿衣，大家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哈。谢谢大家伙儿的提醒和打卡，当然也有不少朋友可能早上出去早锻炼了，还来不及来跟我们的家里人打招呼。别着急，慢慢来哈。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互动。那听听 FM 聊天室啊，我们跟大家互动的同时，也是提醒您，这个版本已经升级到5.0的版本了哈。如果您还没有下载或者是没有升级的话，赶紧的听听 FM， 我们会推出非常丰富的您感兴趣的一些话题，例如说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体育类的、冬奥类的、还有故事类的等等吧，您比较感兴趣的一些频道哈，都会及时的为您推送。听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的各个频率都可以通过这个渠道，通过这个 APP 来收听和参与，所以赶紧来下载我们的5.0的版本哈。 科学防疫，众志成城。北京广播电视台抗击疫情特别节目。 首先还是在疫情防控方面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哈。 昨天公安部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公安机关一年来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训词精神取得的实效情况。 秋季开学在即，公安部联合教育部等部署各地紧紧围绕抗疫情保平安工作，全力维护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校园的安全稳定。一是提升校园安防能力，二是排查整改问题隐患，三是加强学校周边巡逻防控，四是严打涉校违法犯罪活动。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今天咱们从体坛热搜榜说起哈。昨天下班的时候就出现了彩虹，有的地儿下雨了，有的地儿没下雨哈，但是彩虹是大伙儿都看见的。 对， 北京彩虹成了这个热搜的词汇，而且有双彩虹哈。 是的， 所以昨天晚上不知道大伙儿在哪儿，您拍了没有？拍了图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晒一晒哈，跟其他的朋友一起互动，是不 是？ 是 的，我觉得在朋友圈啊，真的是各个角度、各个版本的、各个曝光度的彩虹都看遍了。 其实昨天我并没有在外面哈，是通过朋友圈才欣赏到的大家的彩虹。啊，可以在这个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晒晒北京的彩虹，北京的双彩虹。那昨天我看到这个冲上热搜榜呢，还有，有关全运会的期待哈。 是的， 期待粤港澳共同承办2025年的全运会。那今年的全运会马上就要全面展开了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经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同意广东、香港、澳门三地来承办2025年的第15届全国运动会，筹备和举办的经费呢，主要是由广东省人民政府、香港特别政府特别特区政府以及澳门特区政府呢来自筹，中央财政呢给予一次性的定额补助。 同时要求严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坚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充分利用现有城管设施，严格预算管理，节约办赛成本，严格控制规模和规格，全力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共同组织好第15届全国运动会。 我们可以期待4年之后2025年的全运会了。 是的。 昨天白天哈，我看到这个林书豪承诺加盟北京首钢这个热搜一直挂在榜上，一直到晚上大概10点钟之后哈，才悄悄的下来了。我也关注到了林书豪在这个视频当中的表态哈，当然他是用英文说的哈，我们就不给大家介绍这个英文的内容，给您翻译过来大致的内容哈。他表示说，如果呢 CBA 新赛季允许有外援的话，自己将会加盟北京首钢队。当然有问题问说，有没有重返 NBA 的计划啊？美职篮的计划，他就回答说，这个计划呢是上个赛季去 G 联赛的目标了，但是对我来讲呢，我还是想找一个我想去的，我在那儿会找到答案。但是 CBA 接下来会在几周当中宣布是否有外援参赛，如果说允许外援参赛的话，那我肯定就是去北京首钢报道了。 前段时间他不是新冠阳性了吗？所以说呢，也被问到了在医院里最有趣的事儿是什么。他说自从来了中国，读了很多书，带了65本书啊，也还给大家展示了一下，这是其中一摞，都是朋友推荐的。我给所有的读者呢，这朋友群都发了短信，所以收到了很多的书籍推荐啊。然后他有一个专门放书的行李箱，这个箱子超级重啊。当时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的工作人员还不太高兴， 太沉了，拎不动是吧？ 是的，出门不带书啊，这个。 他说之后也会给大家介绍一些他的这个书单哈。阅读是关键，知识就是力量哈。 是的。 他说因为前两天刚好是科比嘛，科比这个话题大家也是比较关注，也有人在问哈，说毫无疑问在这个跟科比的回忆当中，你有哪些比较印象深刻的吧。他说在麦迪逊广场花园跟科比对决的时候印象还是挺深的，作为队友真的很酷，但是和一个历史上的传奇人物竞争会更好。 然后还被问到了他的体重啊，平时咱们我觉得如果隔离个10天20天呢可能会胖 啊，肯定胖呀， 对，不出去走。但是他说我不知道我的具体体重多少，但是我知道我瘦了很多啊。他说别担心，等我出院后就会像以前一样了。 肯定是掉肌肉了啊，不像平时有那么系统的训练。然后当然也有很多网友关注说你现在是什么状况呀。他说我目前除了非常想吃的外面的这些美食之外，就没有其他的症状了， 就是馋 啊，就是馋的症状比较明显哈。第三周以来只能是这三周以来吧，一直都只能吃医院里给的东西啊，所以不能吃其他的任何的东西。那也就是他瘦的原因哈。 是。 但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就是，假设说新赛季 CBA 联赛开始的话，我们有外援政策的话，那他就会来首钢，这也是他一个比较明确的表态哈。 昨天晚上看到这个热搜榜上让大家非常感动的，就是来自于残奥会的相关的一些话题哈。 是的，金牌又加一啊！混合的4×50米自由泳接力，中国队夺冠了，并且是打破了纪录。 嗯， 东京残奥会男女4×50米混合自由泳接力赛中，中国选手张丽、郑涛、袁伟毅、卢东以2分15秒49的成绩，打破了中国队在2016年里约残奥会上创造的2分18秒03的世界纪录，夺得了金牌。 所以说，这个视频包括这条消息是感动了很多的网友哈。这一个团结的团队，一个团结的力量。同时呢，也看到这样的标题：假如恢复光明，他想看看领跑员的脸。这个也是特别的让人感动哈。 哎，是的， 嗯， 就是这是一个，就是说奥运会上，如果说是盲人跑步的话，有这样的盲人跑步的组别哈， 嗯， 是要有一个领跑员的。 对，一起跑，手拉手啊，当然他们这个手上是有这个拴着这样丝带哈，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这个工具哈， 有一个小绳子哈， 什么小绳子， 对，把胳膊绑在。 啊，我们的女飞人刘翠青和她的领跑员徐东林哈，两个人在赛场上能够自由飞翔，完全是来自于默契的配合。那么按照规定呢，盲人运动员参赛是需要有领跑员来协助的，领跑员的身高也有一定的要求，要在1米8到1米85之间。所以赛场上这两位选手是步伐一致，完美配合，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人在跑哈。那么在里约残奥会的时候呢，半月板撕裂，腿失去知觉的徐东林，也就是这个领跑员，是抱着即将腿要瘸了也要把这个刘翠青带到终点的这个信念哈坚持下去的，最终还是帮助刘翠青以绝对优势夺得了女子100米 T11 级的冠军。所以在这个视频当中，刘翠青说，假如有一天我能够恢复光明，我第一眼想看到的就是徐东林。 肯定啊， 所以这个音频也是特别的感动大家哈。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 当时拉伤之后，半月板也给震撕裂了，再有5-6米的话可能就已经顶不住了。 其实跑的时候腿已经疼得没有知觉了，但是只有一个信念，必须跑到终点，带他跑到终点，即使脚瘸了也要带他终点。其实只有这个一个信念在坚持着。 异国他乡升国旗的那一刻，我觉得特别荣耀。 4年就为了那一下子，一切值得了。 一起共同努力，共同分享快乐，也共同分享汗水。他想当我的眼睛，他在黑暗中为我指引了方向。 所以啊，这一段音频和视频也是感动了很多的网友哈。网友们也纷纷来评论，有网友就说，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能好好生活呢？ 对，这也是残奥会带给我们 普通人的鼓舞。 对，真的是最大的感受哈。也有网友说，领跑员好伟大，他们也太默契了，这就是体育精神，好感动。 也有网友说，这是多么大的信任啊，要是我闭着眼甭说是跑了，走都不能像人家似的， 对， 都不能信别人哈。这是非常感动的一个片段，大家也可以去搜索一下哈。同样也是来自于残奥会赛场当中，那大家都知道健全人的运动会，那苏炳添绝对是在今年东京封神了哈。 对，他被人们称之为苏神。 是，那在残奥会赛场当中呢，还有一位姓苏的也是神， 是 叫苏化伟。中国选手苏化伟曾经在4届残疾人奥运会当中获得过6块金牌。啊，昨天他也是上了热搜榜哈，是苏炳添心中的苏神，怎么回事儿哈？ 是的，苏化伟啊，在4届的残奥会上6块金牌嘛，而且还至今保留着男子100米、200米 T36 级别的残疾人世界纪录的这个。他是这个记录的保持者啊，因为他生来因为这个疾病导致了脑痉挛，就无法正常的站立行走，然后他的妈妈是帮助儿子站了起来，还发掘了他跑步的天赋，一直到苏化伟被残障田径队选中夺得残奥会并打破记录，一直是支持他，而且至今呢他还保持刚才我们说的那两项世界纪录。这也是在田径赛场上 两项奇迹吧。 对，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骄傲的一个奇迹哈。而且他改编了一个电影啊，由他的经历是妈妈的神奇小子，就在9月初就要上映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啊。9月4号哈。 对，为残奥的健儿们去喝彩。 这也是两位姓苏的大神哈，大神级的人物。 是的， 看到他的经历，网友也评论说，炳添真的非常有正能量哈，没想到心中也有一个苏神，我们应该多多关注残疾人运动员的故事。 是的， 啊，也有网友说哈， 对他们尚如此还能创造奇迹，我们就更没有理由放弃了。 怎么姓苏的跑得都快呢？有朋友说以后中国短跑选苗子直接就对准姓苏的行了。嗯，这也是个玩笑哈。这是来自于东京残奥会的感动哈，这些感动都上了体育热搜榜。那总结一下，昨天东京残奥会第二个比赛日，我们中国体育代表团是3金4银8铜、8金5银10铜的成绩，暂时是排在奖牌榜的第一位哈。 是的， 比如说昨天有个特别这个让大家感动的选手就是郭玲玲哈。 嗯嗯，她第一把就成功举起了105公斤啊，就是一把直接打破残奥会记录啊，这个太强了哈。也很多选手是先把这个资格举举好了，然后再去冲击奖牌，最后再冲击一下记录的成绩。 嗯。 第一把就破纪录了，而且锁定了冠军，又在第三把第四把分别挑战108和109公斤成功，接连的刷新世界纪录。不过根据比赛规则呢，第四举不计入本次比赛的成绩。而且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是，他刚刚在日本度过了自己32岁的农历生日。 嗯， 然后他就在赛前许了自己的生日愿望， 对，希望能够拿奖牌，但是没想到真的是金牌啊。嗯，所以真是一下就圆了梦。 昨天是我生日，生日愿望就是希望我今天能成绩啥的。5年时间，我感觉我这5年，他没有白练，算是对我就是最好的回答吧，最好的答案。 那来自于残奥会的现场的很多感动哈，我们请新华社的北京体育广播特约记者赵建通来给大家做总结。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社记者赵建通。东京残奥会昨天结束了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经过昨天一天的比赛，中国代表团的奖牌榜成绩已经来到了首位，一共取得了8块金牌5块银牌10块铜牌的这么一个表现。昨天是举重项目的第一个比赛日，41公斤级选手郭玲玲108公斤的成绩打破了他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成功的拿到了金牌。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比赛的前一天是郭玲玲她自己的生日，据说呀，她的生日愿望就是能在这次残奥会上拿到一枚金牌。如今呢，她自己许下的生日愿望实现了。许生日愿望可能大家都许过，但是第二天就能愿望成真，这种经历可是非常难得的，而且还是一枚残奥会的金牌作为这个生日愿望，让我们恭喜郭玲玲。还有一个比较令人遗憾的一点，就是中国选手崔哲在女子举重的45公斤级的比赛中第四次参赛，第四次拿到银牌，这是非常遗憾的一点。不过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崔哲表示他还会继续去追逐他的金牌梦想，他希望能够第五次参加残奥会。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崔哲能够继续坚持下去，为了他的梦想继续追逐他的金牌梦。在游泳的赛场上呢，中国选手袁伟毅、卢东、张丽、郑涛组成的4x50米自由泳接力项目成功的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金牌，非常非常的了不起，能拿到金牌已经很棒了，但是我们中国的选手还是在不停的打破世界纪录，突破人类的极限，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棒，非常了不起。在其他的游泳项目、击剑项目还有自行车赛场上，中国的选手拿到了许多块的银牌和铜牌，表现总体来说还是相当不错的。我同事今天在采访游泳比赛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让人感觉很心痛的一个画面，就是在采访这个年轻的第一次参加残奥会的选手的时候，因为非常遗憾没拿到金牌，这个选手在赛场上接受采访的时候哭了，哭得非常非常伤心，可能是他这个备战残奥会5年确实非常的辛苦，另外一个能够在疫情之下来到东京走上赛场，他一定是付出了很多，这背后的辛酸各种辛苦可能是常人难以理解的，其实这个遗憾而流下的泪水，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还是鼓励这位选手能够擦干泪水，毕竟这是一位年轻的选手，他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向着金牌再度发起冲击。在国际选手这边呢，乒乓球选手帕蒂卡，他是一位波兰籍的乒乓球残臂运动员。他这个传奇之处呢，就是他连续曾经4届拿到残奥会的这个乒乓球的金牌， 更传奇的一点就是他还曾经连续四次既参加奥运会又参加残奥会，也就是说他先是在一个月之前和健全人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同场竞技，然后一个月之后呢又来到了残奥会的赛场上打比赛。据说他在尽管他只有一个胳膊，但是他在奥运会上和健全人的比赛中其实发挥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他的个人的排名曾经一度进过全世界的女子100名以内，实力非常了不起。他的绰号呢也是被称作乒坛维纳斯，这个长相也比较的秀气，比较优美，这样的运动员真是特别特别的让人敬佩，能够长期的执着于坚持自己的这个竞技体育的梦想，值得我们的掌声。好，这就是来自昨天的一个汇总。那么今天呢，射箭项目以及田径项目就要正式开始争夺了。田径项目向来是比较激烈的，感人的这个运动员，震撼人心的场面也会比较多。大家如果有时间，请多多关注东京残奥会。由东京前方发来的报道，谢谢大家。 这是我们的特约记者赵建通的连线哈。提到了田径项目就要开始了，田径也是非常的激动人心的，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个央视的转播来关注一下。同时轮椅篮球啊，包括乒乓球等15个大项呢都会进行啊，我们中国队呢在游泳啊、举重啊、轮椅击剑多个项目当中都可以有这个机会向金牌发起冲击哈。那说到轮椅篮球呢，昨天我们轮椅篮球的中国女篮战胜了非常强大的对手荷兰队，我们取得了残奥会小组赛的两连胜。对这场比赛，我们请记者于波川来给大家做介绍。 北京时间26号晚上，东京残奥会女子轮椅篮球小组赛第二轮，中国队以45-38战胜了上届残奥会铜牌得主、2018年世锦赛冠军荷兰队，取得了两连胜。本场比赛，中国队在上半场落后的情况下逆转取胜，全队三人得分上双。主教练陈奇赛后对队员们的表现很满意：“ 我们孩子呢，还是拼装上阵嘛。荷兰队是世锦赛冠军嘛，也是上届奥运会的第三名，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包袱跟压力，就当做训练赛吧。”这个开始有点紧，后来调整出来的时候发挥了自己的训练水平吧。 中国女子轮椅篮球队是在8月20号抵达日本的，经过几天的适应和调整之后，在25号的首轮比赛中大胜阿尔及利亚。陈奇表示，队伍能在此前缺乏国际热身赛的情况下取得开门红，发挥出了应有的水准。 大家还是属于一个正常发挥的一个阶段吧，但是因为我们长期这几年因为疫情没有打热身赛嘛，开始上来还是有点紧。总体在沟通方面跟配合跟我们平时训练的这个要求都基本上能完成。 轮椅篮球和健全人的篮球比赛有所不同，运动员的加速、变向等动作都需要靠手操控轮椅来完成，而他们也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在训练当中呢，最难受的是因为轮椅不是身体的一部分，那么你要去驾驭它，我们那个刹车、制动、启动等等都要通过双手进行操作。首先是水泡，水泡摸出来的是血泡，血泡最后是老茧。这个过程他们要进行一个非常刻苦的这种坚持才行的。这么困难的训练都能够经历下来的话，实则对他们的生活中的这种自信的提升还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目前取得两连胜的中国轮椅女篮已经提前从小组当中出现。陈奇表示，小组赛剩余的比赛将是难得的练兵和热身机会，而教练组已经开始着眼研究交叉淘汰赛的对手。 我们现在重点呢是考虑在交叉的队伍上面，而本小组接下来的像美国队、西班牙队，我们都把它当作一种热身赛，就不会让队员背任何包袱压力啊，因为我们毕竟两年多以来都没有打过热身赛嘛，实际上这是很好的锻炼机会，在小组赛中是。 小组赛下一轮，中国队将迎战西班牙，比赛将在27号进行。 好，谢谢记者于波川的报道。看着大家伙哈，一边听节目一边在跟我们聊天室这互动。有朋友问说，这个聊天室界面这个右手边可能有个小手怎么用哈？还真有人开玩笑的说，别点啊，一点手机炸了。 没那么高的技术哈。 太逗了，您可以去探寻一下哈，我觉得有好多这个有意思的，键呢，或者是这个环节，都得您自己去试试才知道哈。点着看看哈， 增加了很多的新功能，有很多新的隐藏的惊喜。 对， 您在平时听节目的时候还有很多这个游戏的环节哈，可以看看，因为抽奖呢还能哈。 是的 啊，这是咱们残奥会这边的情况。再给大家介绍一位残奥健儿卢东哈。卢东呢是从2012年就获得过伦敦奥运会的游泳冠军，然后到2015年9月份的第六届全国残疾人奥运会女子 S6级100米仰泳比赛中，也是超越了世界纪录，获得过冠军。人们非常亲切地叫这位美丽又坚强的姑娘为“无臂美人鱼”。那今天请本台记者王楚烟给您介绍美人鱼卢东的情况。 失去双臂，人生或许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痛了。尤其对于一个健康活泼的小孩子来说，漫长的人生路该如何走下去？卢东，一个坚强的小女孩，用顽强的意志、拼搏的精神，给了我们答案。作为残疾人女子 S6 级100米仰泳比赛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人们亲切地叫这位美丽又坚强的姑娘为“无臂美人鱼”。中国残疾人游泳队教练李建辉评价，积极是卢东生命中的主旋律。 我觉得这个孩子吧，就是非常积极，对于生活也是非常积极。他觉得他的时间，在有限的时间或者说无限的时间里面去升华一下自己，就是比较上进。 卢东命运多舛，6岁那年，幼小的卢东出车祸，永远地失去了双臂。13岁那年，他学会了游泳，并开始迷恋上了在水中的感觉。为了夺得更好的成绩，为此不管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罪，卢东始终没有放弃。游泳也确实让卢东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因为如果说我不来训练的话，我就看不到这么多东西，我就去不了这么多地方。然后我接触了很多残疾人朋友之外，我就觉得自己可能没有什么不一样。然后我看到很多人都是自己在做自己能做的事情，然后我也就学着就是去自立啊、自强啊什么的，就是在信心上对我来说有很大的那个提高。 游泳让卢东接触到了外面的世界，喜欢游泳加上又能吃苦，卢东仅仅练了一年就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进了国家队。2012年21岁的卢东在伦敦残奥会上摘得了自己的第一块奥运金牌。而在上届里约残奥会上，卢东由于失去双臂导致的道边劣势遗憾摘银，东京残奥会卢东将再次向金牌发起冲击。不过长期的伤病、奥运会的推迟以及封闭的训练，这一切都让卢东的备战尤为艰辛。 对，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就是很枯燥，然后压力也很大，很累，就是有的时候会提不起来状态，然后一直在心里给自己鼓劲啊什么的，加上有一些伤病什么的，所以有的时候会很焦虑。然后我们队里也一直会就是给我们就是心理辅导啊什么的。 经过漫长的备战和等待，东京残奥会即将揭幕。这将是卢东的第三届残奥会，他将参加4个单项的比赛以及部分接力比赛。卢东将向奖牌发起全面的冲击。经历过上届奥运会的惜败，卢东现在的心态非常好。 现在能参加这个奥运会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幸运了，然后就是安安全全的去比赛，然后做好防疫工作，我就觉得已经是很好了。 感谢记者的报道，这是东京残奥会的内容。有朋友问说哈，国足的比赛到底几点啊？一会儿我们在第二时段和大家重点说说国足西征的事儿，欢迎您继续收听。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个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 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国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法， 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我是冰壶世界冠军王冰玉，我特别喜欢每次壶和壶碰撞的那个声音，我觉得能直击我的心灵。现在有了年轻的队员，我希望他们能够努力为了自己的梦想去拼搏去奋斗。我也相信他们为梦想流的每一滴汗都不会被辜负。我在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和您一起感受体育的力量。 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早上陪伴您的雄鸡唱小节目是由子昂和小丽啊陪着您，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互动。第一时段我们重点关注了东京残奥会的内容哈，关老爷也说要参加不了这个残奥会的残疾人其实是更需要关注的哈，也有很多朋友从这个看比赛的过程当中收获到了很多的力量，来自于内心的。 嗯嗯，我觉得这都是怎么说呢，本来奥运呢就是给我们以一个积极向上的鼓舞啊，那残奥我觉得真的是更能体现这样的一个精神。奥运会是我们看人类当中最健壮的那一批人啊，非常强大的那一批人去争夺最高的那个极限吧，人类的极限。但是我们看残奥呢，是或者说我们通过残奥，我们可以了解到，即使上天的不公或者说命运的捉弄，给了我们身体上可能看上去的缺陷或者说看上去的弱点，但是我们依旧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去向命运发起挑战。 嗯，这是一群精神更为强大的群体哈。三口之家说啊，刚才听了这个美人鱼的故事，是我们本家啊，你也姓卢，卢家的美人鱼哈。也有朋友在关注国足，是今天我们有两个话题，首先关注一下国足哈，接下来两场比赛，哎呀，面对澳大利亚队和日本队，咱们将以怎样的心情来欣赏这两场比赛呢？ 对手很强啊， 可不是。还有就是欧冠赛场呢，新的赛季将会有一些豪门对阵哈。今天凌晨的分组啊，包括抽签哈，一会儿我们会在第三时段来跟大家做分析。那咱们第二时段重点来说说国足。9144问国足第一场的北京时间是几点钟开赛啊？ 嗯嗯，凌晨的两点啊，9月2号的凌晨的两点，这确实对我们来说， 9月3号， 对，9月2号的深夜哈， 对， 9月3号凌晨的两点，对我们来说确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观赛的时间，但是，毕竟这么重要的比赛嘛，对吧？那我们该看欧冠决赛，凌晨3点不照样看？ 还说到欧冠决赛，2:45经常哈，这两点跟2:45是差半场时间。 是的， 两点我觉得还稍微好一点啊，2:45那是真困呢。 看完以后睡还是不睡呢？ 嗯，昨天国足和澳大利亚的这个比赛时间是晚上确定的啊，也请您注意，我们也会实时提醒大家，9月3号星期五凌晨的2点钟哈。亚足联呢也是官方宣布了这场比赛的场地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比赛场馆哈里发国际体育场，这个体育场是带空调的， 嗯， 所以说相对来讲比赛的时候会舒服一点哈，没那么热。我们早些时候连线了腾讯体育的赵宇和大家非常熟悉的足球评论人杨天英啊，今天这个时段当中我们请他们哈两个人来给咱们交替做点评。 是的， 说到这个世界杯球场哈，赵宇说他还真是去过几次哈。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国足这一次在多哈训练场应该是没有空调的。从我过去的经验来看，多哈这个当地虽然是在海边，但是波斯湾这个海风啊是一点都不凉爽。白天你要出门呢，暴晒的情况下，你基本上到外头走那么1分钟，身上就 腿全湿透了，到了晚上也很热，但是你只能是想办法去克服。对于所有的球队这个条件都是一样的，但是到了比赛的时候呢，会在这个空调球场进行啊。我也曾两次感受过这个空调球场，确实是非常的凉快，这个给人感觉就是不像是在西亚这种炎热天气比赛，所以说我觉得这种空调球场对于双方球员在这种发挥来说也会起到很大的帮助，毕竟是在一个这种舒适凉爽的环境当中，大家都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吧。这也是世界杯的球场，咱们国足不管能不能进入世界杯，先在世界杯球场踢踢比赛，先感受一下。 对，先感受一下这个空调球场的魅力哈。 嗯， 脚闷男孩说了，我觉得赢澳大利亚不成问题，但是踢平日本呢，也是可以想一想的，差不多吧。 紧接着就有这个网友就回复啊，说昨晚没韭菜 啊。那我们梦想还应该是有的哈。 对。 昨天国足是上午到的，凌晨出发啊，到达了多哈，继续要备战2号和7号，就当地时间的2号和7号和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比赛。 嗯，国足是在北京时间的昨天的凌晨的35分啊，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启程的，经过9个小时的飞行抵达卡塔尔多哈的啊，不知道飞机上睡得怎么样啊？ 嗯， 此行国足球员共31人出征，来自山东泰山队的郑铮因家事暂时离队了。 嗯，出发之前于大宝哈也是接受了采访。 其实大家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吧，啊，此次出征我们也是带着任务去了，也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主教练整个团队的这种带领下，我们能够完成我们的梦想，然后把12强赛的前2场比赛打好。我觉得现在我作为老队员嘛，首先在训练当中要有一个积极态度，然后传递给年轻球员，希望他们在训练里面都要全力以赴，只有在训练里面做好了，我们在比赛中才能打出这种真实的水平。希望我们在这个12强比赛里面能够放下包袱吧。 受到天气的影响，这次航班呢要比既定的时间延迟了将近1个小时之后才起飞哈， 嗯， 所以说还是等了一会儿的，但是飞行的过程还是比较的顺利啊。说由于飞机上的高级舱位有限，所以主教练李铁呢依然将自己的公务舱给了队员。不过由于国足这一次是包机嘛，全团的成员是不到80人，所以大家的这个空间会比较大一点，方便休息哈。 是的，希望大家都能在飞机上要休息好啊，保持好的状态。那国足在多哈的其他的相关事宜也已经提前安排妥当了，球队在抵达机场出关后就直接登上了早已在机场外等待前往酒店的大巴车，而且呢全体人员在抵达酒店之后啊再进行入境的核酸检测，这样就避免了球员在机场长时间的等待，也降低了机场和其他旅客接触的风险。正因此呢，国足全体出关时间非常快，1个小时全部就过关了。 嗯，咱们住还是在万豪酒店哈，上一次咱们最后一场和卡塔尔的比赛也是住这儿的。 嗯， 当时呢是凭借着肖智和吴磊的进球曾经2-1击败过东道主卡塔尔队哈。那我们住的这个地方包括到达之后的情况哈，我们请赵宇再跟大家唠叨唠叨哈。 说在这种大赛之前，其实都需要多场热身赛的磨合一下阵容，但是因为疫情 这一路比较顺畅。40强赛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中国队是自己包下了一个酒店，但这次呢酒店是卡塔尔足协提供的，不能包下整个酒店，但是也包下了几个楼层，这个呢可能也尽量中国队避免跟外界过多的接触吧。然后也有专门的这个中国队专用的电梯，我觉得根据这种防疫的规定，所有球员如果没有训练比赛，那就尽可能的不要离开自己所在的楼层，这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吧。因为中国队这次除了球员教练组之外，还有很多的工作人员，可以说是后勤保障非常的庞大，是一个很庞大的队伍吧。我觉得中国队其实抵达之后，然后队员们就先来到房间，在房间里吃了早餐，然后中午呢进行了这个核酸的检测。根据规定呢，你必须在这个核酸检测没有问题之后，才能够就是走到这种公共区域里。当然了，中国队也不会去到比如说酒店大堂啊这些区域里边。但是规定就是你只能是核酸检验合格之后才能自由活动。当地这个检测不像中国那么快。他比如说一般中午检测完了之后要有8到12个小时之后才能有结果，所以中国队本来计划是抵达后当天晚上进行一堂训练课，主要是恢复为主，现在来看这个训练课也取消了，只能放到第二天了。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非常顺利的，我看队员们也都发了这个通过社交媒体说了，你看这个一天要在 房间里吃三顿盒饭。那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到了这种客场啊，或者说是中立场地，他必须面对的，并不像你国内那么顺畅。哎，我觉得这种克服对于这些职业球员来说也不算什么，大家都能够坦然的去面对吧。最重要的是从今天开始就把这个训练做好，把这个备战做好，这是最关键的。 嗯，可能球迷朋友也看到了主帅李铁晒的这个隔离餐食哈， 嗯， 有水果，有主食，还有蔬菜，反正都还挺好哈，看着挺清淡的， 素食锦。 嗯，这样呢，我们会有一段时间哈，过这样的一个比较，隔离的生活吧。 嗯， 出发之前呢，国足在上海也进行了一场内部的热身赛。这场比赛呢是进了不少球哈、 是的， 啊，洛国富啊、巴顿什么，包括 高准翼啊，他们都进球了。 对，金敬道也进球了。 是，这个比赛可能很多朋友没看到哈，我们就只能通过描述来给大家说说这个比赛的情况了哈。同时，天鹰也说到了现在国足的这个排兵布阵和人员的情况，也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分析。 说在这种大赛之前，其实都需要多场热身赛磨合一下阵容，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现在这种热身赛没法踢，那么只能是对内踢一下这种教学赛。其实说是教学赛呢，也没有完全把这个主力和替补完全分开，因为据我了解，球队尤其是到下半场，这个轮换的换人的幅度，包括两边也有人员的这种抽调，还是比较大的。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像这种平时代表国家队比赛少、集训少的球员表现得很活跃，像高准翼、洛国富、巴顿这样的球员都取得了进球。另外过去代表国家队比赛比较多的金敬道也打进了一个球，这场比赛总共是进了四个球。从这个进球的情况来看，还是这些过去机会少的人更活跃一些。当然了，这个他们这么活跃也是希望未来能够在这个十二强赛当中，比如说进入到18人名单啊，或者说是进入到首发名单，或者说替补登场，我觉得这种新人给国家队带来了竞争力，这是好事吧。 再看看这个阵容的情况哈。 是的。 嗯，天鹰给咱们家分析了这个排兵布阵，应该是最大化了吧，就是能排上的都排上了吧。 是的，而且后防天鹰说很重要 啊，先不能丢球是吧。 从中国队的备战情况，包括现在从到了西亚之后卡塔尔的这个阵容当中的看，应该说我觉得李铁还是非常务实的。因为目前来讲，中国队此前面临的比赛是四十强赛，对手主要是比我们实力弱的队伍，因此那个时候我们所面临的如何解决进攻问题，如何打进更多的球，是当时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而到了十二强赛，客观的说，大部分的对手都比我们强，在这样的对手面前，中国队要做的不单是进球问题了，更重要的是如何做好防守。所以从现在的李铁的这种阵容当中看，李铁非常清楚，当前的中国队除了几名规划队员和吴磊之外，没有所谓的超级球星，特别是在中后场的位置上面，我们的确是没有这种实力极其出色的这种队员，就是能够在亚洲的这种位置当中啊处于领先水平的这些人是没有的，在中后场。所以李铁选择了带更多的队员去，一是为了这种长期的，我们可能在卡塔尔要踢很多的比赛，要待将近两个月的时间，这个漫长的过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队员更多，人员可以上场的机会更多，可以换人的机会更多，其实会保证我们的战斗力。另外一个我觉得也客观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当前的中国队，特别是当前中国队的中后场，其实大部分队员的水平相差不是特别大，没有说100%绝对的这种不可替换的无可或缺的这种主力队员，我认为是很少的。因此当前的中国队大部分的队员能够入选国家队的，我认为基本上水平差不太多。从阵容上面看，在此前的时候配合比较娴熟的这样的队员，打过十二强、打过四十强赛的这些队员，有可能会继续有这种首发的机会。其中，对于中国队来讲，我觉得在两个位置上面是非常关键的。第一个就是跟蒋光太搭档的这个中卫队员位置上会非常关键，因为到了十二强赛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对手都是进攻能力非常强的，而且全是效力欧洲的这种球员，甚至有在欧洲表现出极佳水平的这种中上层的这种已经有球星味道的这种运动员了。所以说跟蒋光太搭档的这名中卫，我觉得是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选。蒋光太已经是国内现在最好的中后卫了，那跟他搭档的这个人，无论是原来的张琳芃还是于大宝，其实这一次都会面临巨大的压力。另外的一个选择就是中国队的边后卫，其实我觉得李铁会在边后卫的位置上面进行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考量，因为此前我们在踢四十强赛的时候，我们的边后卫的这种进攻属性被要求的非常高，我们两个的边后卫其实大部分时间是考虑他的进攻能力，而这一次我觉得其实我们的边后卫的防守能力会遇到巨大的考验。我相信啊，中国队会在十二强赛的时候选择一种非常保守或者说是非常务实的打法，就是把前场交给三到四名规划球员，让加上吴磊，让他们几个人放手组团去进攻，打这种团体战，打这种小范围的这种团体组合，有点像咱们国安啊这种欢乐二打一啊，欢乐三打一啊这种方式。然后在中后场要囤积更多的国内队员来保证不丢球，因此我觉得咱们的两个边后卫其实考验的主要是防守能力，因此我认为会跟四十强赛有一定的不一样。 所以在这个上海的最后一场热身，看到不怎么上场，以前没有机会上场的这些规划球员也是表现得非常的活跃。 是的，抓紧机会嘛。 对，抓紧时间，然后大伙儿找找感觉哈，看看天鹰的预测对不对哈。出发之前，郑铮表示说我想请假哈，那李铁也是跟媒体解释了哈，说郑铮其实来之前呢也是强忍着外公外婆刚刚去世的巨大的悲痛，顶着压力来的。 是的， 然后来经过了几天之后，觉得好像这个心理还是没调整好， 是 及时就跟这个国家队的相关的成员就说了，说我现在这个状态还是不好，那最终还是准假了哈，让他休息。当然了，他只是暂时离开，他的能力包括他的位置还是需要的哈。赵宇说暂时离开以后咱还有机会回来，因为时间太长了，咱们这段时间 建筑了，其实国足对于队员们，尤其是这种比较重要的家事，还是可以这个准假的。郑铮也是在这个出发的当天离开了上海，返回了家里边。我觉得其实对于郑铮来说，他能够补充征调进国家队，就证明了李铁对于他的这种实力和能力是比较认可的。而且他这次先处理家庭的事儿，将来还是有机会继续返回多哈，跟着国家队一起备战十二强赛。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算上吴磊，总共带去了32名队员。如果说觉得，比如说有人这个身体状况不好，或者说是出现了伤病，那随时可以从国内抽调球员。那你比如说像郑铮啊，像谭龙这样的球员，我觉得都是要做好准备，都是有可能随时就到多哈跟球队去会合。 那说到咱们的对手，昨天日本足协也正式公布了2022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第一轮和第二轮的集训的名单。他们是9月7号啊，将会去多哈来对阵中国队。这次主教练森保一真是广招精英，没有任何保留哈，继续是以旅游军团为主来组建球队。 是的， 24人名单，利物浦球星南野拓实来领衔，包括东京奥运会3位超龄球员远藤航、酒井宏树、吉田麻也都在这个名单里。在新赛季苏格兰超级联赛当中大红大紫的球员古桥亨吾也是要驰援前两轮的。那由于波鸿队的前锋田野拓磨遭遇到伤病，所以呢最终在中锋这个位置上呢就选了古桥亨吾和大破永野进入到名单当中。但是有一个稍稍感觉到意外的，就是在俄罗斯超级联赛罗斯托夫状态不错的后腰选手桥本全一没有进入到，他选的是老将柴崎岳。 是的，这期集训的名单很多的看点啊，但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看点是究竟有多少刚刚参加完东京奥运的球员能入围十二强赛名单哈。结果森保一还真从国奥里筛出一位新面孔，守门员古晃生。在东京奥运上古晃生的表演相当抢眼啊，出生于2000年11月的年轻门将，1/4决赛对阵新西兰的点球大战就立下大功，然后在季军赛之前呢，他5场比赛啊总共丢球2粒，哪怕面对由6名欧洲杯前国脚组成的西班牙队也是多次高接低挡不断救险。而且在东京奥运结束之后，就有不少日本媒体呼吁称啊，将古晃生选入日本国家队进一步锻炼。所以说除了古晃生，森保一还将3名超龄选手，刚才说过的吉田麻也、酒井宏树和远藤航都招来了。另外呢，中山雄太、富安健洋、 板仓晃以及唐恩律和久保建英也是榜上有名。事实上呢，这五名国奥球员也是国家队的常客啊。而诸如乔冈大树、森好康儿和田中碧等人呢，还暂时难以在日本的成年国家队去竞争位置。 那除了这些奥运选手之外，在欧洲踢球的球员也是令咱们非常的羡慕。咱这村里就一位，但是他们有好多人都在村外踢球啊。刚才提到了南野拓实，像在法兰克福的踢球的中场球员连田大地，柏林联盟快马踢球的柏林联盟踢球的快马原口元气，比利时甲级联赛根克的重炮手伊东纯也，都是进了这个名单当中。 是的，后腰的位置上，刚才也说了，森保一放弃了桥本全人，柴崎岳招回来了，还是比较让人诧异的。毕竟四天前俄超的第五轮啊，桥本全人还打入一粒进球，其实状态挺好的。两轮之前也有一次助攻奉献。相比于老将柴崎岳在新赛季系的前两轮的表现啊，是不温不火。而且他上一次入选日本国家队还要追溯到去年十一月，森保一的这个选择也是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当然了，斯图加特核心远藤航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森保一还是也将身高达到1.87米，可以司职后腰、中后卫、左后卫等多个角色的板仓晃入选了集训名单。板仓晃也是在上周末被租借到了德国的沙尔克04，也是森保一在奥运会期间重点培养的新人。 哎，都是在欧洲踢球的球员哈，在锋线当中，在苏超凯尔特人队状态不错的古桥亨吾也是入选了。就说呢，他在这个比赛当中哈，跟中超球队比赛的经验是相当丰富的，因为刚好呢可以拿他来踢9月7号跟中国队的比赛。那至于老将大迫永也是刚刚转会到了 G 联赛神户圣地船队啊，得到了主教练的高度信任哈。不过呢，他得放弃哈上周末刚在法乙取得进球的前锋阿道了。那至于前野拓磨，主要是因为肌肉拉伤没有能够入选。上个周末也没有亮相到德甲赛场当中，还在养伤当中哈。 总的来说呢，森保一这次的点兵没有太多争议，也就是在后腰上，我们讲的柴崎岳的入选堪称一个非常意外的选择，可能是要让柴崎岳增加一些国家队比赛场次也有可能。从中前场搭配来看，日本队还将继续传控的理念，注重脚下配合，甚至可能会祭出古桥亨博司职单箭头，从而改打一套全新的无锋阵。根据赛程呢，日本队也会在9月2号主场对阵阿曼，随后西征多哈啊，去挑战中国队。届时森保一也将时隔1年0.8个月，继2019年东亚杯之后再次过招李铁。 再来说说澳大利亚队失去主场优势。那么澳大利亚队曾经有过在英超踢球多年的一位老球员马克施瓦泽也表示出对中国队的担忧哈，说中国队是一支你不能够低估的球队，他们一直在我们的球场带来不少的麻烦，交手是会非常艰难的，事实就是如此哈。我觉得对于主教练来讲呢，在阵容人员选择上需要下功夫，但是他也相信说我们这支球队能够有能力完成任务哈，因为澳大利亚队赢了最近的4场比赛。 是的，当然了，尽管澳足协一直在努力争取啊，但因为当前形势特殊，澳大利亚政府最终拒绝了澳足协的申请。至少在9月份的12强赛里，他们的主场都无法在澳大利亚本土举办，需要重新的寻找中立场地。根据目前的防疫形势，澳大利亚队在10月对阵阿曼和11月对阵沙特的2场12强赛的主场比赛呢，应该也不会在澳大利亚的国内举行。 他们现在大名单还没出来哈，你看咱们都差不多都出来了， 对，后面那场比赛日本的大名单都出来了 啊，所以他们这还没定啊。 对， 至少呢，反正网络上传着一份说是有29人的哈，但是这份名单应该是不太具有权威性的。这个网传的说有8位本土球员，包括40强赛那份31人名单相比少了2个等等吧，这是他们自己传的哈。 对，因为他们整个国内联赛很多球队不放人，所以说现在国家队的主帅很难选。 真是太不支持国家队的工作了， 真的是哈。 这是澳大利亚的情况，看吧，要最近可能今天是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弄不好就应该会有这个名单出来了。咱们也会关注哈。 没错，而且他们各州之间啊通行也受限啊，很多城市还在封城的状态呢。所以说这足球比赛也不好踢啊，本来他们这个在8月的11号、18号、24号啊都要开始去陆续的开始比赛的，但全都推迟了。也就是说国内联赛也不是专门设计成这样去恶心国家队，也不是，而是说国内的澳大利亚国内的疫情真的挺严重的，所以说足球联赛啊没法正常踢，但是又不愿意就此取消，所以说一再一推再推一推再推。而且呢 在六月他们就放了一批球员，联赛的很多球员去踢这个国家队比赛日的比赛，结果是伤的伤，病的病啊，阳性的阳性。这一次所以说很多的这个墨尔本本城啊，悉尼 FC 啊，悉尼流浪啊，海岸水手啊等等啊，我觉得都很难放人了。 嗯，情况更糟糕的还有越南队哈，越南队呢是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他们国内联赛都已经取消了， 嗯， 本来就收入不高，再加上疫情取消了联赛，所以对于越南球员来讲真是雪上加霜哈。那么在无球可踢，最直接的这个后果就是球员没有钱哈。至于他们国家队方面呢，说早就进行封闭集训了，踢过几场热身，预计十月份的第三场小组赛呢，会在西亚嘛，我们将会迎来越南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估计这个越南的备战也是遇到很大的困难了。 嗯、对手的备战都不是很顺利啊、 嗯， 我们其中还是能看到机会的。 嗯，还有像阿曼队哈，阿曼也是我们即将面对的。阿曼队带队的呢是前山东鲁能的主帅伊万科维奇哈，被认为是十二强赛 B 组最弱的球队，那就是咱们必须要拿分的球队哈。 嗯， 为此呢，去年刚刚接替科曼的这个克罗地亚的主教练呢，说是在七月下旬就已经来贝尔格莱德拉练了。那么伊万科维奇曾经在伊朗、沙特和阿联酋有过多次执教，所以对中东足球的风格也是非常的熟悉。 是的 啊，这次他还选择了更有人脉的塞尔维亚，试图呢通过和俱乐部密集的这种热身赛来锻炼球队， 嗯， 确定九月十二强赛的班底。 对，因为新冠疫情气候，阿曼的新赛季要到十月才能开始，所以说现在对他们来说倒是休赛期啊。绝大部分球员也都是国家队的球员，都是效力于国内的俱乐部的，所以说倒是都能一起出来拉练。伊万科维奇去年刚刚上任啊，就因为新冠疫情导致整整一年都无法带队踢正式的比赛，只能依靠今年才恢复的国际比赛来考察球员和磨合班底啊。不过很多的球员表现的还是不错的，而且呢，这个还梅开二度啊，这个击败阿富汗，两度击败阿富汗啊等等啊，都是为阿曼拿到了十二强赛的这个出线权，就是能进入到十二强赛。 嗯。 在塞尔维亚的拉练结束之后呢，他们会确定在九月对日本和沙特两场比赛的二十三人大名单啊，其中八人年龄在25岁以下，最年轻的前锋阿拉维是00后，在热身赛有进球的中场，阿克巴里也才22岁啊，当然也有老将啊，中场的萨阿迪啊、哈勒迪啊、后卫的布萨伊迪啊，都是年龄超过30岁的，有年轻的，有老的，感觉这支球队目前备战的状态还不错。 嗯。这是国足以及对手的情况哈、 嗯， 我们也会在这些天的时间当中天天的唠叨这事儿哈， 没错， 跟大家一起期待二号就要开始的和澳大利亚的比赛哈。比赛时间您别忘了哈，是那天的晚上，也就是9月3号凌晨的2点，确实是稍微有一点困的时间哈。到时候吧，到临近的时候我们再提醒大家。国足的情况就是这样，还有几条简短的有关足球的内容。近来呢，我们中国足坛有很多球员留洋的消息哈，像国安青训产品肖俊龙即将就和巴西的豪门来签约3年的时间。 嗯， 21岁，天津出生，18年就去了巴甲的伊图诺俱乐部训练，19年就在巴甲豪门桑托斯训练了，这儿呢是出国内马尔啊，包括贝利等一些知名的球星哈。肖俊龙在2019年去了桑托斯，是由于签证的原因哈、啊，没有办法和球队比赛。训练的时候引起了桑托斯的注意，所以最近这段时间一切顺利了之后哈、啊，马上就要签约了。 是的，再来关注其他的消息，卡纳瓦罗与儿子出海度假了，10月份才回中国。结束中超赛程之后呢，卡帅马上就回到意大利和家人相聚了。 嗯，接着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来介绍其他方面的足球消息，尤其是欧冠的分组，一会儿咱们就说。 知道北京农商银行养老储藏卡吗？ 坐公交、逛市场、公园都免费。 哦，到了，养老储藏卡在物美、超市发、金客隆消费还可享优惠， 公交、公园都免费，用卡消费享实惠。 详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痛、昏重、呕吐、泄泻不舒服， 同仁堂牌藿香正气水，用于肠胃型感冒、解表化湿、理气和中。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白天北京晴朗少云，山区会有阵雨出没，请注意防范，紫外线强烈，外出做好补水防晒措施。前期降雨频繁，使得山区地质条件不好，近期请不要前往地质灾害隐患区域，以免发生危险。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山区有阵雨， 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18度，最大相对湿度90%。预计下班时晴见多云，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气温在24到28度之间。前期降雨频繁，使得山区地质条件更加脆弱，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近期不适合您外出登山。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校园梦中翱翔越北京树立奥运的传奇，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雄鸡畅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好，欢迎大家在早上8点钟继续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直播的《雄鸡畅晓》。今天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 嗯，大家好哈，我是主持人子昂。 嗯，今天有两个话题，其中是有关欧冠的哈。 对，刚才看到也有这个听众评论说，一个钟头了，换个话题聊吧。是，咱们刚才聊了很多这个国足世预赛的事儿啊，这个国际足坛昨天也发生了大事儿啊。 嗯， 就我感觉像是一年一度的这个春晚彩排哈， 颁奖盛典哈。嗯，今天凌晨在欧冠的新赛季，也就是2021到22赛季的小组抽签已经揭晓了。那最终曼城呢将会迎战巴黎，拜仁和巴萨一组， 对， 切尔西对阵尤文，国际米兰和皇马一组。 是，还是给大家说一下这8个组吧。A 组啊，曼城、大巴黎、莱比锡、布鲁日。 B 组是马竞、利物浦、波尔图、 AC 米兰，这一组是特别有看点的哈。 C 组葡萄牙体育、多特蒙德、阿贾克斯、贝西塔克斯，就欧洲黑店聚一组了。 D 组国际米兰、皇马、顿涅茨克矿工、谢里夫警长，以及 E 组是拜仁、巴萨、本菲卡、基辅迪纳摩，这2个冤家又掐起来了。 F 组比利亚雷亚尔、曼联、亚特兰大和青年人。G 组是里尔、塞维利亚、萨尔茨堡红牛和沃尔夫斯堡。 H 组是切尔西、尤文图斯、泽尼特和马尔默。 嗯，刚才我们说到有两个话题，一个就是欧冠的这些豪门的对掐哈，咱们可以盘点盘点啊，或者是您对哪些豪门恩怨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哈，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来聊聊。 是，刚开始有网友听众朋友已经说了，这 AC 米兰又遇上利物浦了。 嗯， 不过现在的 AC 米兰，我觉得虽然说可能不如当时05年那么的强啊，但是反而是一种在往上走的势头，看看吧。 嗯，也有朋友说 ，C 罗说了，我要上春晚，我要去曼城。啊，对于这个刚刚看到的这个分组的情况哈，我们也是连线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欧洲方面的专家哈，严强。严强在今天凌晨分完组之后，就和咱们说了一下他心目当中的死亡之组哈。各种这个分组的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祝他上麦啦。 我刚刚离开演播室，结束欧冠抽签的直播。应该说这一次32强小组赛的抽签整体上还比较正常啊，有2个死亡之组。其实看抽签大家保持的兴奋度也都是围绕死亡之组这样的谜团如何揭开的。所以 B 组和 G 组我认为是2个死亡之组啊，这分成富人版的死亡之组和非富人版的死亡之组。当然关注度这方面肯定啊 ,B 组的关注度会非常高啊。那马竞、利物浦、波尔图和 AC 米兰这当中呢，因为 AC 米兰是分到了4次档次啊，这是时隔欧冠几年才能重新回来的。所以他进入啊是加重了这个小组的死亡成色。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小组当中有很多过往交锋的一些记录，甚至是包括一些恩怨情仇。利物浦跟米兰在欧冠当中只交手过2次，但都是决赛，05年，伊斯坦布尔的奇迹，而这一次的抽签恰恰就是在伊斯坦布尔。那，07年决赛啊，也是 米兰呢是复仇，2-1是打败了利物浦，而利物浦跟马竞之间，在1920赛季利物浦夺取英超联赛冠军，作为欧冠卫冕冠军，16进8，却是在主场被马竞淘汰，两回合最终是被马竞淘汰，所以这呢也说明了，这实力之间的相当。而波尔图是欧冠的常客，以参加欧冠的次数和经验论的话，甚至是要在其他三支球队之上的。上赛季呢，波尔图也是两回合淘汰了尤文图斯，爆出一个大冷门。另外说一说这个非富人版的啊，那就是G组的小组的种子球队是法甲的卫冕冠军里尔，但是里尔他只要夺一次法甲，第二个赛季呢实力都会大幅的下降，因为俱乐部的财力和规模这方面很难支撑他两线作战，也很难让他能够保有自己队中实力出众的一些年轻球员。在这个小组当中，塞维利亚包括萨尔茨堡红牛以及来自于德甲上赛季第四的沃尔夫斯堡大家都会有想法。塞维利亚呢在这个夏天其实是有着不错的引援的，当然他防线方面的孔德有可能还会在关窗之前会离队，所以他的实力呢在得到拉梅拉之后，拉梅拉在西甲头两轮打进三个进球好像回到西甲又焕发出了自己的青春。这个G组呢还有值得一提的就是萨尔茨堡红牛这是在奥地利的联赛已经成为班霸的球队。其实过去十年他们为欧洲足坛为其他的豪门提供了很多优秀的前锋人才，从最早的马内到过去两年的哈兰德，包括这个夏窗呢又把达卡卖给了英超的莱斯特城，但是他阵中仍然有着非常优秀的年轻球员，这得感谢整个红牛可能在全球布下的一个球探体系。这支球队的实力由于他本土联赛为他分散精力的这个难度呢不是特别高所以我觉得他也是有一定竞争力的。沃尔夫斯堡是德甲新赛季开赛头两轮唯一保持连胜的球队，他的实力他的班底没有太多的动摇，所以这个小组死亡成色非常高。 嗯，也就是说 B 组和 G 组哈分别说了一下，那像曼城在 A 组包括像这个皇马在 D 组，国际米兰也在这一组 是 拜仁在 E 组，那其他组的这些豪门的情况呢也请这个严强分析分析哈。 当然对于传统的一些豪强以及过去这几年在欧冠当中表现出色的球队，大家也会有高度的关注。在目前夺冠呼声最高的两个球队都分到了 A 组，曼城作为种子队以及巴黎圣日耳曼巴黎圣日耳曼呢还有挺大的一个关窗前的一个悬念，就是姆巴佩到底会不会去皇马因为皇马已经给出正式报价了，而姆巴佩跟巴黎之间呢只剩下一年的合同。但是同组其他的球队我觉得应该很难挑战这两支球队综合实力上的优势。拜仁和巴萨同分一组以及我们看到尤文图斯跟切尔西都分到了 H 组。在第一档第二档球队抽签决出这样的一个结果的时候呢我当时脑海里想抽签之前听到的一些传闻有人还在猜夺，就是这个欧超的阴影挥之不去。那欧超仅剩的三支球队皇马巴萨以及尤文会不会在欧冠抽签当中所谓的被整，但是当整个这个抽签形式决出之后你发现被整的可能性不太高跟拜仁巴萨同组的贝西克塔斯以及谢里夫这两支球队我想可能对他们形成的压力不会太大。而在 H 组呢切尔西跟尤文泽尼特跟切尔西之间是有着近缘关系的，这背后都有俄罗斯资本的关联。但是泽尼特的实力要真的说想要撼动尤文的地位在尤文身上抢得过多的分数的话，我觉得可能性也不会太高。比较而言比较悲催的呢，我想国际米兰可能是一个。国际米兰过去两个赛季打进欧冠正赛小组赛都没有能出现，上赛季是垫底，这赛季抽签结果一出来一看皇马还在这儿。矿工也在这儿而这个顿涅茨克矿工下窗还未关窗情况下已经有超过5000万欧元的投入，又引进了两名巴西的准国脚以及从阿贾克斯挖来年轻的前场球员拉希纳。那顿涅茨克矿工上赛季对皇马的成绩是非常出色的，他打皇马一点都不犯怵，所以我倒觉得这个小组国际米兰虽然是种子队，但是他出现的概率反倒成疑 尤其在卢卡库离队之后。 嗯，刚才我们捋了一下豪门球队的情况，那还有一些大家经常听到但总是不会走到太远的那些俱乐部哈，什么青年人啦、布鲁日啦等等这些球队哈，他们的这个命运将会如何呢？ 以观赏性论的话，还有一个小组就是葡萄牙体育和曼联、亚特兰大这几支球队同分在一个组别当中，还有瑞士的伯尔尼年轻人这四支球队呢，我想观赏性值得期待，因为亚特兰大是我个人在过去几个赛季我认为全欧洲踢得最好看、最有进攻激情的一支球队，而曼联的实力呢还是稳中有胜啊，中前中后场都有所加强，反倒是种子球队他的实力反倒不是那么出色，这可能也是足够说明按照现在这样的一个抽签原则，低档次的球队，因为上赛季欧冠欧联的冠军都算是有一定的冷门的成色，比利亚雷亚尔在跟曼联这个小组当中，我觉得他出现的可能性未必就会比亚特兰大会更高。 这是分组的情况啊， 是的啊，这个分组之前就有球迷在说啊，这第一档代表着说这是上赛季拿了很多联赛冠军嘛，对吧，各个联赛冠军分到第一档去了，第一档往这个后面的第二档，按理说第一档是要比第二档强的哈，这往第二档一看，怎么大巴黎、利物浦、皇马、巴萨、尤文图斯全在第二档，别跟我抽第二档了，我想跟第一档的抽签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哈。大家要是觉得这些对决或者是未来的这个诸队厮杀有什么好看的地儿哈，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分享哈。同时在抽签的同时，多项奖项也颁发了，切尔西和巴萨成了最大的赢家，队伍当中有很多人赢得了最佳的奖项哈。 是的，在北京时间的8月27号凌晨啊，抽签仪式的同时呢，多项奖项也颁布。首先呢，欧足联主席奖，这是一个算是一个特别奖项哈，就是给了丹麦的队长科亚尔。2020欧洲杯埃里克森事件中的拜仁医疗救治团队，他们集体获得了这个奖项， 是一个荣誉奖项。 对，科亚尔在当时埃里克森出现了这个心脏问题倒地之后呢，第一时间上前是做了一些简单的急救前的准备，给医疗团队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嗯，而且他的做法也是极令球迷尊重他哈，既尊重倒地的球员，也让大家呢从心理上能够接受哈，做法非常的合适，而且他还去安慰家属哈。 然后今年欧足联呢，在每个位置上啊，男女子分别颁发了这个最佳，那最佳门将呢，男子是切尔西的门迪，最佳的女子门将是巴塞罗那的帕尼奥斯。在最佳后卫方面，是男子是曼城的迪亚斯，女子是巴黎圣日曼的帕雷德斯。最佳中场方面是切尔西的坎特，今年真的是人生赢家啊！女子的最佳中场呢是来自巴塞罗那的阿莱西亚。 最佳前锋是多特蒙德的哈兰德，女子方面的最佳前锋是巴萨的埃尔莫索。最佳教练切尔西的图赫尔，最佳女子队的教练是巴萨的科尔斯特。最佳球员切尔西的若日尼奥，最佳女子球员是巴萨的阿莱西亚啊，巴萨的女足全都拿走了这个最终的评奖了。 就唯一是巴黎圣日曼在那儿瓜分了一个后卫的奖项，因为巴萨的女足在上一个赛季年里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优秀， 特别耀眼哈。这是奖项的情况哈。那说到球员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刚才不有朋友关注到了 C 罗吗？今天早上我看到特别逗，有媒体报道说 C 罗的这个更衣柜哈都已经腾空了，说是 就是要走， 对，说是尤文的衣柜已经被腾空啊，将于周五和尤文的队友告别。说 C 罗已经跟身边的人表示，他将不再代表尤文参加比赛了，那么周五呢，也是说曼城将会开出一个3000万欧元的报价，而且预计尤文将会予以接受。 对， 那对于 C 罗的替代者，据了解说，有可能是像热苏斯啊、奥巴梅扬啊、拉卡泽特呀、基恩啊等等哈。那其中热苏斯应该是尤文的首选，但是曼城的主帅瓜迪奥拉是不愿意放的。 确实 啊，这是今天凌晨的消息哈。 所以说 C 罗到底去哪儿，接下来也是个问题。但是就在前天吧，也有这个卡特尔的王室啊，他们就是给巴黎圣日曼投钱的那帮人哈，也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了个照片，就是把梅西和 C 罗 P 到了一起，然后他俩人穿的都是巴黎圣日曼的球衣，说尽情想象。 C 罗去哪儿， 只要 P 都行是吗？ 对， C 罗去哪儿这个连续剧啊，要来到最后一集了。 嗯，当然昨天晚上也看到西班牙的阿斯报说这个曼城将会和 C 罗肯定是要加盟达成一致了哈，这是他们的这个消息源得来的这个结论，说尤文方面希望曼城形成交易，曼城希望让斯特林加入交易。 但是对于 C 罗这个去曼城的这个事儿吧，很多的球迷本来就不接受，尤其刚这个消息放出来之后，身边很多球迷直接说这不就是一个笑话吗？结果现在可能要成真了，朋友们。这个因为 C 罗之前是曼联出来的球员嘛，在曼联成名啊，所以说曼联和曼城又是同城的死敌，这如果说最后回了曼彻斯特这个城市，却去了蓝色的曼彻斯特城，这个对于曼联的球迷来说真的是多少有点无语。 嗯，不管他去哪儿吧，但是国家队还是要去的啊。昨天葡萄牙国家队新一期的大名单还是由 C 罗来领衔，九月份的国家队比赛日，葡萄牙队将会先后对阵爱尔兰和卡塔尔，包括阿塞拜疆。同时西班牙国家队呢也是公布了新一期的名单，正在休假的佩德里缺席。九月份西班牙将会对阵的是瑞典、格鲁吉亚和科索沃。 对，快让小伙子歇一歇啊！佩德里一年快踢了100场比赛了。 昨天呢晚上的时候，英格兰国家队也是公布了新一期的名单，像林加德呀，包括阿诺德都入选了哈。这是这个国家队的一些动态。 是的，在欧洲女足方面呢，上演了一场中国德比啊，唐佳丽热刺首秀，沈梦雨完成了助攻。然后在今年的这个七月下旬吧，沈梦雨和唐佳丽都是踏上了留洋之路啊。19岁的沈梦雨加盟了凯尔特人女足，26岁的唐佳丽是加盟了热刺女足，双方签下了为期一年的合同。昨天呢，他们上演了一个中国德比来同场竞技啊。比赛在伦敦的圣乔治公园举行，唐佳丽在比赛的第75分钟出场啊，来迎来热刺的首秀，并打入了一粒进球。本场比赛中呢，沈梦雨也贡献了一次助攻，最终热刺女足是6-1大胜了凯尔特人女足。 赛后呢，两个人还在社交媒体上互动。唐佳丽说非常开心，加入球队第一场比赛就进球了哈，没想到我的热刺首球竟是和我的二妹沈梦雨身上这儿得的。那这种场合的相遇也是显得更为的激动哈，并且也祝贺我的二妹取得了一个助攻，我们两个都要继续加油。所以说看到这一条之后，沈梦雨在评论区还回复呢，说祝贺大哥的首场比赛，你助攻给我，我进球行不行？ 是的， 那这不成了卧底了吗？此外呢，沈梦雨在个人社交媒体还写到说，你进球我助个攻，有缘千里来相会，超级开心。希望两个姑娘在欧洲踢球别受伤啊，健健康康的。 刚才我们说 C 罗啊，这还有个补刀啊，意甲呢有这个媒体啊，这个把 C 罗之前的言论翻出来了。因为之前就是 C 罗曼联出来的嘛，肯定是至少在言语上不能太对曼城太友好，所以说呢13年皇马和那个曼联的欧冠交锋之前， C 罗接受采访说，如果让我去为曼城效力而不是曼联嘛，我不会这么干啊，因为在我心里曼联就是原因，我可以说因为曼联为曼城效力会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他在那个采访里说了可能几十个 very 哈，非常困难。在2015年的时候，两年之后啊，又问到会为高薪加盟曼城嘛， C 罗又回应说，你觉得在30岁的年纪钱能让我改变心意吗？我不这么认为啊，如果说非要讨论钱，我又去卡塔尔踢球了比曼城还能赚更多的钱，这不是钱的问题，是激情的问题。但也许真的要去曼城了，但是说实话，3000元的一个报价对于 C 罗来说其实不贵啊。现在可能人尽不惑啊，真的是有点身不由己了。 保持现在的状态，能去一流的豪门球队踢球，保证一定的上场时间，我觉得这已经非常幸福的事儿了。 是的， 另外据报道说呢，巴萨和登贝莱的续约的谈判也在进行，据说还挺顺利的。那这位法国球员跟巴萨的合同是到明年6月到期，巴萨希望能够跟他续到2025年的6月份。虽然说他经常受伤吧，但是巴萨教练组认为这个球员还是非常有用的，希望他能够留下哈。 对，前两天有一个足球圈的小热搜啊，就是说当年巴萨的主席在姆巴佩和登贝莱这到底引进谁之间选择了后者，选择了登贝莱。当时登贝莱是据说是双这个双足天才，就是说左右脚踢球都特别好来了以后有球迷戏称说双逆足天才。 这怎么这主席眼睛有问题啊？ 是 这是等未来的消息哈。另外呢，据报道说，皇马和七位球员进行了续约。目前看呢，不仅仅是竞技层面的需要，可能还要防止和大巴黎进行报复性的挖人有关系。 这个 各种签， 前车之鉴啊。当年这个巴塞罗那想去挖一下这个巴黎圣日耳曼的维拉蒂啊，确实也是违规提前跟球员接触，然后巴黎生气了啊，你是要花钱买我球员是不是？我就要砸钱买你球员，把巴黎的把巴萨的内马尔哈直接砸了一个史诗级的，当年是史诗级的2.2亿欧的违约金，把内马尔给硬砸走了，直接导致后来巴萨拿了这2.2亿不知道该怎么花，然后买了确实很多的这个花了很多冤枉钱吧， 结果就不知道怎么花了， 对，直接就导致了巴萨现在的萎靡啊， 都赖内马尔， 对，所以说皇马肯定现在是心里得提防着点儿。 首先给钱他就走，还真走，再有给了钱我不知道怎么花， 是 啊，这是皇马的情况哈。那么据法国队报报道说呢，两个月前大巴黎给姆巴佩送了一份续约的合同，是年薪税后2500万欧元，延到2026年，但是这个合同被拒绝了。姆巴佩看来是不满意哈。那么因为作为法国人，姆巴佩是没有办法享受外籍球员可以享受的减税30%的这个优惠，所以说这份合同吧时间又没那么长，续到2024年也被拒绝。那么大巴黎呢，内马尔的这个税后年薪会达到3100万欧元，梅西是4000万欧元， 对， 对比之后那肯定不满意。 姆巴佩从年薪的角度上来讲成了球队的三弟了啊，这都没有叫三哥的吧，有大哥二哥三就开始三弟了啊。 三哥不行，那直接要递了是吧？ 对，所以说我觉得姆巴佩觉得不满意也是正常的啊。所以说今天的早晨的时候就有一个重磅消息说，巴黎将接受皇马对姆巴佩的报价，在周五有望官宣 啊。 据马卡报的记者，这是国外媒体说的，他会巴黎会接受这笔最新的报价啊，在周五可能会官方宣布。根据之前的消息呢，1.6亿欧元报价姆巴佩拒绝之后，皇马开出了第二份报价。是1.7亿欧元加1000万欧元的浮动。第二次表示呢，在巴黎确认了姆巴佩转会之后，是唯一的可能性之后，是会给姆巴佩的交易做出最终的决定。确实，这个人家姆巴佩确实愿意走啊，确实想走了。那巴黎可能这有钱不赚呢，对吧？不可能的。 也是哈，那会不会花？别再像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巴萨似的。 是。 法甲，那根据欧足联的联赛系数计算，葡萄牙超级联赛已经取代法甲成为欧洲五大联赛了。我们五大联赛一般是没有说这个葡萄牙超级联赛的，法甲虽然是排在最后，但是1/5嘛，法甲现在是轮到第6了。在这一周的欧冠资格赛，本菲卡击败埃因霍温，这个让葡超的系数积分达到了42.217， 对， 超过了法甲的42.167。所以呢，现在从系数上来讲啊，技术上来讲，是成为欧洲第五大联赛了。 对，而且在欧冠的这个另一场附加赛里面啊，法甲上赛季排第3的摩纳哥被乌克兰超级联赛的顿涅茨克矿工击败了，所以说没有晋级到欧冠正赛里去欧联了，这也导致法甲呢错失了首位主自己第5的机会啊。其实按理说如果摩纳哥也进欧冠的话，其实还能各加几分嘛，就还能守住第5的位置。那变成欧洲第6联赛有什么个问题呢？就是梅西内马尔这些顶级球星啊，超级巨星，这些法甲球员竞争欧洲金靴奖变得很困难了。因为在金靴奖的计算当中是有这个积分的算法的，前5联赛里面球员每个进球就是算2分，而法甲呢因为排在第6，球员每进一球只能算1.5分。也就是说莱万啊、本泽马呀、凯恩、哈兰德、 C 罗这些球员进一个球就可以得2分，而梅西他们进一个球只能获得1.5分，这怎么比呀？ 哎呀，亏了。 对呀， 那就得更多的进球呗。那要不这个追不上啊，这个人2，你才1.5是吧？ 是的，当然了，也只能也可以指望啊，这在欧冠里面法甲的球队争争气啊，把这个联赛第5的这么一个第5联赛这么一个名额再拿回来。 哎呦，不过也行，慢慢追吧，差的也不多。 是的， 看怎么把这个葡超给盖过去哈。 是， 得现在第6联赛球员了。 对，这梅西之前6次获得欧洲金靴奖啊，但这个赛季如果这样下去的话，那真的难了。 不仅钱要打折，连荣誉也要打折。啊，这是欧洲赛场的情况。我们再来看，德扬啊，德扬决定了要继续在中国香港捷智队踢球，最新的合同续到2023年。那到2023年的话呢， 后年哈、啊，就是42岁了。 对， 如果能够顺利旅行完的话，那大概率就会在中国退役了。 是的啊，在今天开播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也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夸了，说德阳确实不错啊。黑山的前锋被称为黑山伊布，他的职业生涯大部分在亚洲度过的。2014年初啊，从韩国 K 联赛加盟了江苏队，成为了中超的顶级外援，随后短短半年之后又来到北京国安，在国安出战了一个半赛季啊，成为了球队的非常成功的外援。中超效力2年期间啊，在中超贡献了30个进球和2次助攻，表现也是相当的优异。然后又返回了韩国的 K 联赛，依然保持着不俗的进球效率，成为了亚冠这个赛场进球最多的球员哈、啊。今年年初德阳再次回到了中国，他选择了中国香港的亚冠球队，能参加亚冠的截制。在本赛季亚冠赛场的中国德比当中啊，截制还战胜了广州队，而德阳打进了全场的唯一进球。 嗯，现在啊，他在中国香港超级联赛当中有14次出场，打进17球，亚冠赛场4个进球进账，所以说也是得到了截制队的认可，那续到了2023年。那真的就是像我们说的，如果要是顺利的话，履行完合同，那应该是42岁了哈，创造了一个球员的奇迹吧。那希望他能够健康的完成这个任务哈。 嗯， 那说完德阳之后，我们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南通之云昨天的这个消息哈。昨天他们表示了，曹睿将会接替谢辉，成为球队新任一线主教练。那由于这个执教的目标哈是怎么样的呢？他也明确表示说要冲超，肯定还是要保持这个目标的。曹睿是1981年10月2号出生在江苏南京，也是江苏本土培养出来的优秀的球员。自幼呢就在南京的鼓楼一中接受培训，一直踢到了江苏省队，并且成为了省队的主力球员。 是的。然后退役之后呢，选择继续留队啊，从基层队伍做起，取经学习。2013年之后，年仅31岁的曹睿就成了江苏舜天预备队的教练。2014赛季呢，还进入江苏的教练组，并且在上个赛季以助理教练的身份拿到了中国足球顶级联赛的最高荣誉。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好，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介绍完之后，我们再来说两条冬奥会的动态哈。 嗯， 昨天2022年的冬奥会男子冰球项目资格赛最终轮次拉开帷幕。从去年2月份资格赛前3轮当中突出重围晋级决赛阶段的12支球队将会分成3组，分别在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以及拉脱维亚的里加和挪威的奥斯陆展开角逐。每一组第一名将会直接获得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一个席位，和2019赛季国际冰联世界前8的球队和东道主提前锁定北京冬奥会参赛资格的中国队聚首到北京同场竞技。 是的，还有奔向冬奥北京昌平回天跑线上赛啊，火热开跑了。由昌平区体育局主办的奔向冬奥北京昌平回天跑线上赛正式开跑，吸引了全国各地60000余人报名参加。本次活动呢不限地点，参赛选手只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赛就可以。据了解呢，本次比赛设置了20.22公里跑、10公里跑两个组别，不限地点，在悦跑圈的手机客户端报名就可以参赛。比赛日期是25号到29号，大家还有机会可以去跑一跑。5天时间内任意完成了这个时间限有限的这个赛事，就可以完成线上的完赛，就可以获得线上的完赛勋章。 有空的时候大家感兴趣啊，可以去参加线上跑哈，还有2天的时间。那来看看大家的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这样的这个过程哈，大家都在聊什么。 在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素望之辉说，将以怎样心态看国足呢？说出那句经典的话，进一球得一分、啊、对，没有指望赢一场，确实这个 没敢说， 对，心态放得很稳。 嗯，别说大姐久违了哈、啊、说一直是我们体育广播的忠实听众，对，现在你也来到聊天室了，说哎呦都不知道从哪天开始断片忘了听了，终于回归了熟悉的频道，熟悉的声音，特别开心。 嗯， 熟悉的这个1025，哎，欢迎您回来哈。 是的， 这很正常，咱们这个大家庭当中啊，来来去去，大伙儿反正心里都有哈，大家都明白。 没错，还有欧冠这边说，这个刚才说的红黑军团命运多舛啊、 嗯， 刚回欧冠又是死亡之组，这不都是看自己往出闯嘛？其实国足也一样。 也有人关注法甲的，说我就喜欢看法甲，这个速度快，有点像美职篮的感觉。好，一会儿咱们接着说啊。 招商银行闪电贷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贷款服务，零资料，纯信用，全线上申请，60秒闪电审批，业务办理不出门，期限最长3年，额度最高30万。快打开招商银行 APP 申请吧。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雄鸡畅想，陪伴您的是子昂和小丽。 是的， 将以什么样的心态来看接下来的两场国足的比赛呢？还有今天凌晨欧冠这分组也是出来了哈，新赛季将会有更多的碰撞啊，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回顾一下，或者是盘点一下你喜欢的这些豪门对阵哈。驻塔人麦克说了，我们将以什么样的心态看国足啊？看国足比赛就有点像看自己家孩子高考，眼瞅着送分题他都做不对，气的我这恨不得就拿着一巴掌了。我可是你从考场出来呢，你还得养着呀，还得鼓励呀，咱还得教呀， 来年要是再考呢，该支持还得支持。 对，这高考年年都有哈， 对， 老也考不上似的。 所以说还有这个球员这个球迷朋友说啊，这个葛大爷说我们看待国足的心态总是随着国足的状态起伏的， 是 还是期望低一些好，要不然期望越大失望越大，确实以一个低姿态或者说以一个低期待值去观看的话，也许惊喜到来的时候真的是喜上加喜。 我是谁谁是我说了，欧冠又要开始了，又要开始看大餐了，看别人家的比赛哈。孙远军说了，欧冠焦点比赛也是我比较喜欢的那些啊，熬夜起来看的一些动力吧，足球的中心啊，也没有不看的理由，所以说即便是比较晚凌晨我也会熬夜看。但国足的比赛也是2点，也跟欧冠时间差不多啊。 对，且聊啊。也有的球迷朋友是经济适用型的看球啊，说赛后关注一下成绩也行了，八强之后再熬夜看 也可以，毕竟啊经常熬夜确实对身体不好。 对， 大脚星叔叔也说，哎呀，曼城也是忍受不了热刺的折磨了。 刚才还有听众朋友已经都，我听前段时间都有听众朋友在讨论这个熬夜的时候吃什么喝什么了。我觉得这个可以我们单开个话题啊。 咱经常说 对 夏天吃一种东西，冬天吃一种东西。特尼伟说了，这 C 罗你也是情商低，这是去什么曼联的死敌呀、这个也有朋友说 C 罗应该去鲁能。您倒想呢， 接替这个身高优势，就是鲁能不是一直有身高的优势吗？ C 罗过去以后把这个头球光荣这个传统发扬光大哈。 吴梦生说希望咱们女足的队员也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去留洋哈，多多出去锻炼，就跟王霜似的哈。王霜跟法甲踢完之后你看回来就不一样了。 是，其实女足现在出去的不少的，而且陆陆续续好像也要出去更多，我感觉比男足出去的情况好。 也有不少朋友哈在说这个死亡之组，说真是够牛的，三个欧冠的冠军，一个欧联的冠军，组成了一个死亡之组。 对， 真是够牛的， 这个挺可怕的啊。确实在欧冠的时候太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这样的对抗了吧。有你说从 A 组开始，如果说 C 罗真的去曼城了，哎，没想到吧，这在 C 罗和梅西各自都换了东家以后啊，还能在欧冠分到一个小组，那就有意思了啊。然后你再看这个顿涅茨克矿工这一组啊，上个赛季就干倒了国米和皇马，这一赛季又遇到国米和皇马了，那到底是如法炮制呢，还是被这个有所准备的豪门去复仇啊，这都特别的有看点。 刚才有朋友看到这个国足的营养餐哈，特别细心的看到说这筷子上应该是韩文哈，难道是韩餐吗？我打开看了一下，这应该不算韩餐吧，基本上就是你看这是炒米饭吧，有菜花儿，这个应该是面啊， 怎么说呢， 肉酱面。 对，就是这不是 绝对不是典型的韩餐、 哦、 啊，韩餐里面没有这么多的炒类的炒之类的东西啊。虽然说可能他们也有炸酱拌面啊，也有这个米饭什么的，但显然这不是韩国那个饮食典型的烹饪做法。 对， 是中餐，或者说我觉得 就是亚洲餐是吧？ 对，因为你去了国外以后很尴尬的点，尤其是到了中亚西亚以后啊、 嗯， 他们会觉得东亚的饮食好像是差不多的。 嗯，其实差别很大。 对，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很明白啊，差别很大的。所以说可能这就是一个韩国餐饮公司的亚洲饮食套餐， 也有可能这个餐具是韩国的、 嗯、 包括像这个沙拉的拌法，还有这个给张饼什么让你跟这个 对 卷起来吃， 这个饼嘛，你看又有了这个中亚西亚那味， 对，中亚的那种感觉哈。 是，这也不是春饼， 这饼上还有个面包，这应该看起来哈跟苹果长得都一样。 对， 看起来还不错，反正是既营养又这个品种又比较多哈。 是的、 嗯、 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看饿了。 嗯，啊，看饿了，自个儿的早餐没晒出来。啊，也有很多朋友晒了这个昨天您下班时候的彩虹啊，看到了，比较早的时候晒的、 嗯、 谢谢大家伙儿参与哈。刚才还有人说这不大喘气吗，我以为这个德阳又回来了呢。 对， 我们说只是在中国的踢球的这个过程哈，啊，香港联赛啊还在继续当中，也选择说接下来还会继续在这踢。 嗯，也有球迷朋友这个说很悲壮的感觉啊，说明知道出现不了，明知道赢一场都难，但身上背着中国俩字儿，咱们不还是得为他们加油吗？ 嗯， 加油吧，国家队，加油吧，李铁。嗯，倒是也不用 这么悲壮、 赢一场都难，不至于啊，后面还有这个，就是前两场比赛 阿曼咱得拿点分啊。 对，就前两场比赛确实挺难的哈。 嗯，乐乐乐说了，希望李铁别输得太惨了，我因为比较喜欢他，所以不希望他能够受到这么大的挫折。 嗯 嗯，啊，也有说是十场比赛都在多哈踢吗？往事随风，没说十场啊，反正前两场是在那儿踢，大概率后两场也会在那儿踢哈。 是， 嗯， 哎，还有更加经济适用型的看球啊，这个是我定3:30的闹钟起来看一眼，这不是2点踢球吗？3:30快踢完了哈。瞄一眼手机，如果是胜或者平的话，就看最后15分钟啊，最后图个乐，庆祝庆祝吧。 那您这算养生的吗？我就干脆你别起来了， 落后就直接睡。 对，直接就听早上节目得了，看看结果完了。 是，这相当于起了个夜，顺便就看点球哈。 七公里说欧冠不能看，看完之后再看咱国内的比赛，踢得跟慢动作似的。 确实，这个欧洲足球跟亚洲足球还是有一些这个技术鸿沟啊。 嗯 啊，这个没关系，咱们慢慢弥补嘛，各有各的好看的地方。 展望说咱是延长时间了吗？这是看来这两天刚来的朋友哈、 嗯、 我们延长一段时间了，咱们从东京奥运会开始之后一直延长到现在哈，我们尝试2个小时的这个大板块的时间，如果您喜欢的话或者有什么意见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博呀或者微信啊这儿提意见哈， 嗯， 也可以跟我们有一些好的建议哈。嗯， 是的，也有这个球迷朋友问啊，说这么多比赛，12强的比赛这么多，都是在多哈去踢吗？这事儿还不一定，但是至少9月这两场肯定都在，多哈踢了。 嗯，李铁反正茶叶都带够了，说3月都准备好了。 嗯， 啊，这是嗯， 就球迷总结了，我觉得总结挺好啊。欧冠就是大长腿，全场飞奔，然后大胡子，卷发头，啊，你就看吧，这确实总结的不错啊。有这个比如说大胡子光头啊之类的都有。 嗯，好，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东京奥运会啊，从那个时候就延长到2个小时的时间一直到现在，那么说到东京奥运会的热度现在其实还并没有散去哈、啊、中国运动员的表现还是让大家非常的感动，中国之星闪耀东京，我们的人物系列访谈今天呢为您播出这一集哈、啊、看看新人他们是如何在东京奥运会表现的。 东京奥运会，中国射击队实现了满额参赛，最终获得4金1银6铜，是队伍海外参赛的最佳战绩。11枚奖牌，10个小项9进决赛，7个小项双人进决赛或第二阶段，这些都创造了队伍奥运参赛的最佳纪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届东京奥运会中国射击队中有6名00后的小将，肖佳瑞轩就是这其中的一员。在7月30号结束的女子25米运动手枪决赛中，来自中国的小将肖佳瑞轩发挥出色，最终收获铜牌。决赛的末位淘汰制让人惊心动魄，资格赛成绩清零的8位选手此时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每打一组便有一名选手离开赛场，心理压力可想而知。 决赛赛场上竞争激烈，选手的差距只在毫厘之间。肖佳瑞轩足足经过了两次加赛，顶住巨大压力，才成功闯进最后的奖牌争夺战，并为中国射击队再添一枚铜牌。在赛后采访中，19岁的肖佳瑞轩表示，这比自己的目标还是差了一点，第一次打奥运会经验不足， 感觉还不错，发挥出来了自己的水平。当时很紧张，但是我想要赢。其实我觉得自己在最后的时候还可以做得再好一点，但是因为可能是打的同分决次数比较多了，然后还是没有处理好吧，差一点。但是今天我没有给自己留遗憾，就是我已经尽力，就是做每一发很努力。奥运会最高领奖台是每一个运动员的梦想，我也不例外，我觉得可以，但是现在经验还是太少了，没有从头到尾的发挥出来。 作为一名00后，赛场上的肖佳瑞轩表现出了超乎自身年龄的沉稳。在此前他曾打出过凭世界纪录的好成绩，在慢射和速射两项上实力也很平均，左手插兜的射击动作也令一众网友直呼好酷。夺得奖牌后，肖佳瑞轩在社交媒体上的粉丝也获得了大量增长，大家也都十分好奇这样一个酷酷的女孩在生活中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作为运动员，她在社交平台上的更新不多，除了飞到世界各地参加大大小小的比赛，就是各种各样的自拍和生活照。原来赛场上神情冷静的她，私底下却如此的活泼可爱，这样的反差萌也为她圈粉不少。 那其实最近一年你的成绩提高得非常快，然后有没有去总结回顾一下，觉得自己在这一年里做对了什么？ 有啊，我会经常的反思自己有哪些好，有哪些不足。 说一两点秘诀。 秘诀啊？那你都说秘诀了，那我不能说呀。 奥运延期打乱了不少运动员的备战节奏，但也给了许多年轻选手后来居上的机会，肖佳瑞轩就是其中之一。去年年底进行的东京奥运会选拔赛上，他在两场比赛中分别获得了亚军和冠军，并在今年三月份以积分榜第二名的成绩顺利拿到了一个奥运参赛席位。从首金的00后妹子杨倩最后一枪才逆转，到庞伟、江欣冉、杨倩、杨浩然再接再厉连获两金，包括肖佳瑞轩在决赛两轮附加赛中顶住压力淘汰对手，可以看出年轻队员们正在传承着中国射击队的光荣传统。奥运冠军、中国射击名宿王毅夫表示，中国射击队的小将们未来值得期待。 这些00后的年轻队员表现得非常好，像杨倩，还有男子气步枪的，还有今天25米运动手枪的队员打得非常好，特别是今天这个25米运动手枪的年轻队员，在关键时候打了5中，最后冲进了奖牌的决赛，特别好，祝贺他们。 当然小将们的表现哈也是非常的优秀，像中国乒乓球队的女子选手王曼玉，最近因为优秀的表现也被授予了齐齐哈尔市青年54奖章获得者哈。那么她是1999年2月出生的齐齐哈尔人，2013年的11月入选了国青，16年5月份就在女乒的一二队升级比赛当中全胜的成绩打入到了国家一队。 是的，而且呢还有很多的这个年轻的运动员吧，都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啊。比如说还是那个最年轻的运动员，网红运动员全红婵哈。 打游戏打得不怎么好的全红婵哈。我们来再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嗯， 我都很羡慕啊，我跳了20年水，我也没跳过这么多满分，小泉在一场比赛就把他全都跳出来了，真的很羡慕。完了就觉得会觉得，哎呀，怎么自己都没有他们这种水平，都没有他们跳得这么好，觉得很惭愧。 这个让跳水皇后郭晶晶都感到羡慕和惭愧的小女孩便是14岁的全红婵。在本届东京奥运会跳水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全红婵有3跳送出了满分，她一路领先，以466.20分夺冠，水花消失术成为了她的标签。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大名单公布时，或许很多人第一次听说全红婵这个名字。出生于2007年3月的全红婵，当时是以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年纪最小的运动员的身份引起注目的，这也是她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中国跳水队领队周继红说：“ 全红婵今年刚14岁， 他也是因为由于疫情的原因，这个奥运会的，应该说奥运会的延期吧，所以他是冒出来的一个新队员。 在领队周继红的眼中，全红婵是一个心无旁骛的跳水好苗子，他的世界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跳水。全红婵的启蒙教练陈华明是在一次跳远测试赛中发现了这名天才少女。 立定跳远，这弹跳力相当好。她在跳的过程中，我就发现了这个小女孩，她的动作很轻盈，她就有这股冲劲。她可以说是超乎所有人的意外。为什么呢？她的周期实在太短。我们一般培养一个运动员，最起码要5年、7、8年。他才能达到这个顶峰，对吧？全红婵就算他是14年来，六年，然后呢，他在省队才2年呢。 除了天赋，还有全红婵对跳水全情的付出。站在10米台上，他也曾被吓哭过，动作练不会，也会10遍10遍的练，直到跳会为止。但在采访时，他还是会用孩子般的语气，把背后的辛苦以一种轻松的方式说出来。 就没跳好，连2组3场都没跳好，所以就回去天天跳，啊，跳了起码，一天起码有5、6个或者6、7个，其实有时候还会10个来，把我累的。 而奥运会对于他来说，只是一场稀松平常的训练赛。 教练讲了，把比赛当成训练一样去跳，也放开大胆的去跳。 前跳水奥运冠军陈若琳说，就是因为全红婵有这样平稳的不被外界干扰的心态，才能在大赛当中把她的水平发挥到极致。 像比赛那些动作我们在训练场就经常能看到，但是呢我们这个项目就是自己跟自己比嘛，大赛中尤其是像他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能够把平时的训练水平给跳出来，我觉得他的心理素质还是非常好的。 在全红婵的心里，除了跳水，还有另外一位亲人一直被他牵挂着，那就是他的妈妈。他想通过跳水赚更多的钱为妈妈治病。2017年末，全红婵的妈妈在工厂的路上被车撞坏了肋骨，住了几次医院后，家底儿被掏空了。他用瘦小的肩膀扛下了训练的压力，也时刻惦记着家里。2020年10月，13岁的全红婵在奥运会预选赛石家庄站女子单人10米台决赛中力压群雄夺得了冠军。他所在的张麻镇麦河村给予了奖励10万元，而他将这笔奖金用在了妈妈的治疗上。现在他已经成为了奥运冠军，但是在他的心里最先想到的还是他的妈妈。 赚钱我去给他治病，得赚好多钱，然后治好他。 14岁的全红婵已经扛起了养家的重担，但是依然是花季年纪的全红婵，连一次动物园和游乐园也都没有去过。奥运会后，他最想做的事儿是好好的玩一玩，想去抓个娃娃。 我连游乐园没去过呢。 游乐园还没去。 动物园我也没去过，想去玩游戏，玩一些抓娃娃之类的。 在赛场上，他显得沉稳大气，有着超越年龄的成熟。在那一刻，他的眼里只有泳池。但是在赛场外，他就是一个14岁的单纯的小女孩，梳着寸头，喜欢吃辣条，跳水是为了赚钱给妈妈治病。凭着超凡的实力，在2021年，他闪耀在了东京。这个冉冉上升的希望之星还会继续在国际大赛中闪耀，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水花消失术。 另外说到这个东京奥运会哈，吕小军军神呢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隔离哈，说隔离期间每天都会做一些有氧训练和肌肉的拉伸，但是没有举杠铃，非常的不适应。 对，他说自己20多天没磨杠铃啊，手上老茧都快没了。这让他很不适应。他说练举重将近20年了啊，杠铃成为我的好兄弟了，偶尔有1、2天不见他还好，这么长时间看不见摸不着，真的是十分想念啊。